这之后，英明和十一确实想了不少办法。就像英明之前跟杜子华说的，对于毛宇的事，他没有什么愧疚，但是可以做补救。既然杜子华这口气咽不下去是为了毛宇，那归根结底，问题还是出在毛宇的身上。英明去找过毛宇，希望能谈谈，但是对方避而不见，哪怕是英明登门去找他，都被直接拒之门外。很明显，杜子华想不明白的，毛宇也不明白。英明如今做任何事对他来说都是马后炮，他是存心要拖着大家一起死而已。石毅也去查了毛宇家的情况，但是就跟杜子华说的一样，他父母之前已经因为重病过世了，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亲人。除了杜子华，恐怕连个稍微亲近点的人都没有。这也就难怪他当初会不惜借钱，也要回来把钱还给英明。大概对于毛宇来说，英明这个朋友他是真的想再交回来，只是没有想到对方的态度会这么决绝。杜子华知道英明找毛宇的事显然很生气，打了电话给英明，留了个所谓的最后期限。无论是他还是毛宇，都一副大家鱼死网破的态度。石毅其实很愤怒，包括赵子聪那次都算上，他还没有过这种气到想杀人的时候。但是对着毛宇和杜子华，他真心有一秒动了这种念头。最后去换所谓的照片的时候，石毅把杜子华整个人拎着领子拽了起来。 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手里还敢存着照片，我想让你跟毛宇一起消失都不需要自己动手。这笔账你给我记清楚了，有我跟你算的时候。 说完他把杜子华整个人甩到地上，对方明显也有些吓傻了，强自镇定地把拍照的相机拿出来递给英明，说话都有点抖。 卡在里面，我没拷贝。 英明眉头皱得很死，拿过相机什么都没说。杜子华明明是害怕的，但是害怕也要这么做。英明心口一把火烧得很厉害，他看着杜子华的狼狈，想揍人的冲动被硬生生按了下去。真的不想承认竟然会在这么一个小鬼手上栽个跟头。皱着眉，英明心里的诅咒一点都不比石毅骂出口的少。英明和石毅拿到了照片，先是通知了王一奇，然后石毅托了所有的关系跟所有相关媒体打了招呼，关于他的任何新闻都全部压下来。这种事儿不能明着说，只能是态度上强硬一些。有人以为他有绯闻了还调侃他，石毅也没有什么心情去搭理。以防万一，他把事情告诉了欧阳，欧阳当场就急了。 我靠，十一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能有这种事儿？操，你也不想想你家里，你这是要翻天了吗？ 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欧阳脸色都变了，光是用想的都可以想到这种消息真的被爆开会引起多惊悚的后果。要真是私下里十一跟家里摊牌就算了，闹到上媒体，就算单单是面子，石家也挂不住吧。 你要是不想死得很难看，你最好跟你家里赶紧打个招呼。已经这样了，你绝对瞒不住。 石毅只是烦躁地爬了爬头发。 我舅舅已经知道了。 知道了？ 嗯，在这事儿之前就知道了。 但是这次的事，他没有跟陈诚打招呼，主要是本来陈诚对他和英明的关系就很忌讳，他担心陈诚知道这件事会找英明的麻烦，只能希望事情压不住的时候，陈诚能帮着劝劝他父母。叹了口气，石毅感觉不是一般的烦，他看了下欧阳。 唉，跟你说主要是害怕有媒体到公司去，这方面你办法比我多，尽量避免出什么乱子吧。 石毅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，但是有归有，乱还是一样的乱。欧阳听完他的话只是冷笑了一声。 哼，避免出乱子。石毅，我告诉你， 这乱子不仅肯定会出，而且一定不会小。你简直太胡来了。 欧阳跟石毅认识这么多年，石毅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脾气。想解释，但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。到最后，石毅也只能继续抽烟，任由欧阳摔门而出。不过既然欧阳都知道了，想当然寇金耗子他们也不会瞒着。所有人对于这件事的反应都是震惊，然后就是担心。寇金在电话里直接就嚷嚷上了，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为什么不找我们商量一下？我操，英明，你脑子是坏了吗？啊，怎么能同意这种条件？ 这边英明皱眉看着网上的消息， 我根本没得选。王一邪的事情捅出去会出人命，你信不信？ 无论他和王梦琪到底是不是兄弟，这乱伦的标题实在太耸人了，认识谁也承受不了，尤其是在那样一个行当圈子里。寇金一时没能想出什么话来回英明，但依然很暴躁。 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该这么冲动，办法总还能再想。你这样，操，这不是把这么多年的辛苦和努力都白扔了？ 寇子，杜子华拿着照片不会什么都不做，我就是想你帮忙照应着点。这事儿肯定压不住，但是尽量能控制到什么程度就努力试试吧。 英明这十几个小时心里就没有舒坦过，那种明知道会发生什么却只能被动等着的滋味真的能把人搞疯。寇金本来还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忍住了。这种时候再说什么都是白搭。已经是继承的事实，谁都没办法。他只能叹口气。 明子，你最好有个准备。这种消息不可能压得住，也不可能控制得住，事情肯定会闹大。我估计最慢也出不了一个礼拜。 娱乐圈其实囊括了很多行业和小圈子，演员是靠着作品吃饭的，记者却是靠着消息吃饭。就算十亿家里能通天，这种摆明着就是送财的新闻肯定有人冒险去报。你压得住一个，压不住第二个，这就跟连环反应一样，到最后肯定是铺天盖地的消息，想追究你都不知道去追究谁。英明心里也知道，所以他并没有十亿那种乐观的想法，这件事传个几天就会慢慢消停下去，只是希望到时候能把伤害的范围减小到最低。就在这种折磨人的等待之中，照片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被传到了网上，还不是国内的网站，而是国外的。杜子华大概是怕石毅会想出什么办法来插手，所以干脆把照片传到了国外的一个讨论区。英明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是不少娱乐相关的媒体转载了。照片的角度没有什么否认的余地，当初杜子华让他换的时候就说得很明白，必须要一目了然的。媒体配的文字也没有多客气，基本上是怎么吸引人眼球怎么来。照片是他们给的，但是现在看着在网上出现，英明心里还是下意识的一沉。他扫了两眼，终于忍不住关了电脑屏幕，靠在椅子上烦躁地闭上眼睛。